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为大家准备很多的招聘信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嗯，在发布招聘信息之前呢，有一个话题啊，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呢也困扰着很多人，最近在网上呢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高潮。是什么问题呢？有人发帖了，说为什么有的老板宁愿月薪10000招新人，却不愿给为月薪5000的老员工涨薪水呢？这是为什么呢？想不通，是吧？我哪点差呀？嗯，论颜值，论资历，论能力，我哪点不如人家呀？嗯，而且我还是个老手。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姚强你那边也经常会遇到，是吧？ 对，现在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在很多企业里面，就是员工反馈还是比较普遍的。 哎， 嗯， 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啊，我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凭什么？大家就要想知道一个原因。你要告诉我这个原因了，我就没什么毛病了，我也没什么气头了，是吧？ 对， 那我自己不如。 所以那个首先是这样，如果是一些相对来说大型的公司，它都会有内部的那个薪酬体系，所以薪酬体系它对于员工的那个涨薪或者是升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标准的。 嗯， 所以如果是说还没有那个，比如说就是在大多数，比如说一些销售的这个岗位啊，包括有一些很明确的绩效考核的这个岗位，它应该来说升职涨薪的那个标准还是蛮明确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核对一下是否达到了这个公司的标准，或者是跟 HR 沟通，或者跟自己的直接上级有一个正面的沟通，自己做成什么样子可能才能达到公司想要的员工的这个标准，这个是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有一些员工确实会遇到，就比如说员工可能公司内部的这个薪酬结构跟市场上目前的这个薪酬结构会有一定的那个差距，比如说北京市每年都会出台就是北京市的那个平均工资，就会有很多网友说自己拖后腿啊，怎么对对对，就是会发现每一年的那个平均工资都上涨了比较厉害，而且就是过去的话，其实包括现在，其实北京拉上海差距都比较大了，北京应该现在平均工资都到11000多了，当然也是全国最高的，上海应该是现在是9000多，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说，所以很多企业会发现它很难一下子把企业内部的员工的平均薪酬拉成跟市场上的平均薪酬就是对等的那个条件，但是一旦他去外部去招聘的时候，他不得不跟市场来接轨，因为外部的员工他是跟市场上在比的，所以有些时候公司就会做一些妥协，OK， 我会以 较高的那个薪酬，从外部引进一些人。但是如果我内部要去调整的话，可能内部涉及到的人可能就是几十人、上百人，甚至好几千人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很难就一下子就把五千就直接给涨成一万了。但是他会有一个，但是他可能会有逐步一个两三年的这个计划。其实他从外部招过来这个人之后的话，其实可能经过这个两三年的一些拉平的这个计划之后，最终他们的薪酬也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那个，应该来说他们的差距也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对，嗯， 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个公司内部的调薪的周期和市场的涨薪的节奏是否一致的问题。 对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差来去平衡这两个问题。 是，嗯，当然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啊，最终都会达到价值和价格的统一，但是具体到个人来说，嗯，谁等得起啊？等到那个时候是不是我都人老色衰没有竞争力了？ 对，可能短期内会有一些人会觉得比较委屈。 那你就跳槽呗。 对，另外还有一点， 你试试市场当中能给你多少钱的机会呗。 对，但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大家可能只看到了说新来的人他拿了一万，比如说自己是五千，嗯，但是其实还是要客观看一下，现在自身的那个水平跟新来那个人的水平是不是一致的？ 对， 很多人是自我认为是一致的，他永远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咱们自己可能都会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点，但是可能不能很正视自己的一些缺点。对，但是可能看其他人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以那种比较挑剔的眼光看到别人缺点，你会觉得说 OK， 我其实跟他是一样的。对， 他算是老几啊？ 对，所以 凭什么呀？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自我一个心态，有时候需要客观做一些调整。 另外从某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是新人，如果你是月薪一万招进去的新人，你千万在刚刚进去的时候啊，不要太张扬，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你的领导，换句话说，你的这些同事 对 挣的还不如你多呢。 是，所以就是现在大多数公司都要求薪资是保密的，背靠背的。如果是像很多公司，如果是说就是员工有这个就是薪资泄露的这个问题，都会作为严重违纪来处理。 对对，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对对对， 大家还是会能感觉到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是吧？可能你原来是两千、 嗯、 三千、四千，打个比方啊，这么招进来的，但是公司的涨薪节奏跟市场的涨薪节奏不太一样， 嗯， 所以你的薪水就落后于市场的平均薪水了。那么公司呢，要招新人的话呢，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那么同样，公司也考虑到留人的问题，对吧？ 是。 那都这样的话，我们都跳槽去别的公司挣一万块钱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要平衡一下，或者是再正视一下自己的实际能力，到底值五千、八千、一万还是更多啊？要不然的话，你跳槽也是有风险的。再回到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不要看人家月薪一万，可能人家比你强，当然他还冒着风险呢，因为你来了，你是老员工啊，你没有试用期了。 对，跳槽还是有蛮高的机会成本在里边， 是吧？ 对， 三个月呀，半年啊，这都是试 用期。对， 嗯，他挣一万可能就挣三个月。 对，而且就是说那个很多公司对于老员工他可能会有一些更长期的那个薪酬的激励， 嗯， 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可能会有期权股票啊， 嗯， 有一些可能会有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工龄的奖励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可能其他补充的保险等等，所以这些可能更多是针对老员工的福利。有一些他可能表面上的薪酬可能会比老员工高一些，但是他可能这些综合的福利是没有的。 是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薪酬啊，不能简简单单看数字上的这个差距。 对， 还是要看看深层次啊，以及他的这个背景到底是哪些因素啊。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下来为大家发布的是招聘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 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 都是干货呀。 北京时间12:39，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八盟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几个招聘的信息。首先呢，要介绍的是一个做青少年英语教育培训的一个机构。那么现在呢，这种教育类的培训机构也是挺多的，他们需要大量的这种跟销售有关的岗位，比如说课程顾问啊等等啊。那请姚强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 第一家企业叫做达达英语。现在可能大家可能在电视啊，或者是在地铁公交也都能够看到达达英语的一些广告。它是专注于就是青少年的这个教育的，比如说是应该是在从5岁到16岁之间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就是英语的教育，然后是通过这种移动互联网的方式在线进行那个就是英语教学的。这个岗位的名字叫做课程顾问，然后那他就是通过电话与意向的客户，就是孩子的那个家长进行沟通，为孩子做学习的分析啊，推荐合适的那个学习方案，每月完成自己的这个业绩指标。那要求的话是要有1年以上的电话销售或者是教育行业的经验，年龄在22到30岁，大专以上的学历。如果是说过去有过相关的这个工作经验的话，我们可以视情况的话是放宽这个学历的这个要求。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任职的这个要求。然后从待遇上来讲的话，它是提供6000的那个底薪，然后有完善的那个奖金激励制度，所以如果是说销售业绩好的话，是月收入能够在10000块钱以上。然后每3个月的话有业绩的那个考核，那通过业绩的考核可以进行那个职级的那个晋升，然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有完善的那个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对， 好，应该说他这个薪酬制度啊还是比较健全的啊。 对，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这种在线教育培训机构多多少少啊都有这些融资的背景。 对， 都有融资背景，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健全和规范一些。 是， 因为要考虑到他们都有这种上市梦吧，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合规的话，以后会有更大的问题啊，或者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说目前来看呢，这些待遇也好，包括他的这种劳动的这种正规度也好，还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姚强，你觉得在这样的机构做的话，对于个人来说有哪些挑战？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那个教育培训机构普遍有一个就是上班时间的这个问题。对，就是我们平常日常会说周六周日休息，但是比如说像这个达达英语，他可能的这个客户群体就是这些妈妈或者是就是家长嘛，所以他更多的是需要利用在那个就是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时间跟他的潜在客户联系。所以他们需要是他们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的那个上午的10点应该是到晚上的大概是8点9点这样子。对，但是我们现在接触的大多数的这个做教育培训类的可能上班时间都是这样的一个周期。对，所以一般的话是那个可能周一周二休息的比较多，但是平时的话就是周六周日是不休息的，因为这个是可能是他们那个联系客户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这个会有一个时间的这个上班时间的问题。其实早上就是不需要太早起，但是那个晚上他基本上就也不是说6点7点就能下班的。对， 所以说他也和他的这个朋友相对来说会隔离开一些，因为工作时间作息的规律不太一样。 对对对，如果是说他的朋友也是这个行业的就会比较好，如果是说那个可能是周六周日正常上班呢，可能要赶上一起休假的机会不会特别的多。但是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岗位的话，大多数因为看他要求是22到30岁，基本上还是 谈朋友的阶段。 对对对，但是可能还没有到就是有家庭的那个阶段啊。 是，所以说这是这个职业所带来的一些挑战吧啊。 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可能逛街也轻松一点是吧，平时休息都是在这个非双休日。 对对， 相对来说呢就没有那么大的这种交通上的压力啊，或者是这个时间上的这个成本在里面啊。不过呢这些行业的流动性好像也还是挺大的是吧。 因为首先那个如果是就是员工年龄段是不比较年轻的话，就本身是流动性，就是现在北京本身普遍的流动性就还蛮大的。再加上如果是说销售类型的那个岗位，因为它有主动离职的，也有就是说 OK 因为 各项可能考核不达标，然后就是公司那个淘汰的，对，所以这种情况加起来的话，整体它的流动性都会比较大。 嗯，不知道这家公司啊，对于这个销售人员或者说课程顾问啊的要求是什么样子？是几个月或多长时间必须出一单啊，然后才能够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 一般都是对，一般都是月度、季度都会有进行那个考核，但是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达达英语它是提供6000的那个底薪， 嗯， 这个还是在这个行业还是蛮有竞争力的啊。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问一下，就是说几个月不出单我就要走了，是吧？因为也不能养闲人呢，是吧？或者是这么高的一个底薪，最后呢你没有创造出相应的利润来啊。好。这个我们都是能够理解的。来说一下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是在丰台区的汉威国际广场三区，就是在丰台区的汉威国际广场。 好，联系人是 联系人翟经理，他的电话是1337011-5216。然后我再重复一遍1337011-5216。大家应该也可以加他微信沟通。嗯。 其实北京呢，像这样的公司还是不少的啊。我们以前呢也介绍过，他们其实也吸纳了大量的这种，劳动者或者是就业群体啊。一会儿我们还要说到另外一个英语机构啊。那下面这家公司呢，这是原来我们也合作过的一个单位，叫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FESCO， 是吧？ 对。 但他们招的这个人。叫电子产品销售顾问，这是他们代招的是吧？ 对，他们就是签动 FESCO 的劳动合同，然后是在在另外的那个企业工作。 嗯，主要是卖电子产品，这是一个店面的销售。 对， 好，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合同和 FESCO 签，但是呢，他给你派到 他们的客户的，主要是做那个电子产品的这个导购吧。 好。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哈。 嗯， 工作地点呢，我看有好些，一个呢是在这个通州的万达，一个是在亦庄的一个购物中心啊。 对， 这两个地方。 对，然后那个主要要求是也是要求大专以上的学历，然后因为是那个店面的导购嘛，如果是形象好、气质佳的话，是那个优先考虑的。然后年龄要求也是30岁以下，然后可以接受应届毕业生。 嗯，好，反正这个工作呢，就是在零售业里面，算是一员。那么其实和这个所在的商业街区啊，或者是那个购物中心啊的人气是很有关系的。 嗯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你最好到那儿先考察考察。 嗯嗯。 要不然的话，每天也要不忙得要死，要么闲得要死。 对，我觉得就是这些，还是建议就是说，他可能本身住的地方离这个商场不是特别远的， 也是 对， 这也是个考虑的因素。 对，因为商场是那个，他晚上会营业到9点半或者10点嘛。 嗯嗯，对，薪酬是这样的，3500到6000，这个应该是一个基本工资加提成的这么一个 对 最终的结果是吧？ 嗯， 有五险一金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有一天啊，去一个购物中心。吃饭，周六周日，哎呀，我说这个里面怎么这么少的人呢？怎么养得活呀？ 嗯， 就是一两个人在那吃饭， 嗯嗯， 东西倒也还可以。我有 可能周六周日人就比较多吧，周末人比较多吧。 我就是周六周日去的呀。 嗯嗯嗯，那就可能周一到周五人比较多。 啊，对，你说对了。 嗯， 当时我在担心呢，我说这个地方怎么啊，生意这么惨淡？还能够运营下去吗？本来这个百货零售哈、现在就受到一定的冲击嘛。 对， 你这里面的饭馆生意再不好，那更不好了，人气更不旺了。后来那店员跟我说，他说你错了，这周一到周五我们都忙不过来。 嗯， 哦，突然我意识到周边有很多的 写字楼。 对，写字楼。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如果要去这些购物中心也好，或者是商业广场工作也好，你最好全面考察一下。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啊，都考察一下他的人气啊，他的人流度，这样的话你能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结论来。仅供大家参考。好，那么这个岗位的联系人是 联系人是李经理，他的那个手机是150-1049-6575，大家再记一下是150-1049-6575。 其实大家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APP 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听听 FM， 听是听见的听，这是北京电台自己的 APP， 节目名称叫职场帮帮团，大家可以定期的关注周三的节目，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些招聘的信息。接下来这家公司呢叫贝优天地，这个主要是做这个母婴护理的啊， 对， 招的也是这个销售顾问啊，主要是负责这个母婴护理师啊的这种预约呀、签单啊这种工作啊，比如说请月嫂什么的啊，都是跟他们先交流交流。 对，可能说月嫂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通俗一点哈。 对， 好，有哪些要求呢？我简单为大家说一说啊，大专以上学历，25岁以上，一年以上的销售经验者优先，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但是他没有说一定要女性，是不是男性也可以呢？ 这个这个因为其实都可以，因为你是跟那个就是应该来说跟那个宝宝的那个其实家长联系，也有可能是爸爸，也有可能是妈妈。 嗯， 对，所以那个其实过去我们的那个感受是那个月嫂感觉都不需要销售，哎， 都是人介绍人是吧？ 对对对，感觉对，感觉都忙不过来。 对，这确实是一种冲击啊，但是呢还有很多人没有这样的资源，那也只能借助于这样的机构。不过呢，根据我的了解呢，就是好像去年整个月嫂的这个行情一般般，不知道今年怎么样。但我想呢，就是尽管大行情有大的波动或者是平平淡淡，但是这里面呢也看个人的能力， 是 吧？销售我觉得就是这样， 因为整个其实就是应该是有几年就是中国可能月嫂还挺匮乏的，应该后来也经过了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大力培养。对， 是，另外呢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北京市出生的宝宝的数量，这个其实也能够影响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利润啊，或者是就业的空间。 但是这个请月嫂好像现在就算从这个理念上来讲已经普遍被接受了，可能在早几年有一些家庭他还不是特别能接受。对， 对，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福利待遇啊，试用期底薪是3200加提成，转正之后是3600加6000啊，3600到6000 之间再加提成。对， 就是转正之后的基本工资可能跟你的级别啊，或者是你负责的、这个、 对，跟你的那个销售级别有关系、啊、 对，店面不太一样哈。工作地点有四个，珠市口、西四、临河里还有东单。 对，相当于在这几个地方的话他们都是有相应的那个门店的。 好，那么这个岗位的联系方式呢也是李经理，电话是150-1049-6575 150-1049-6575。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是方正科技啊。方正科技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大的上市公司是吧？ 对， 那他招的这个岗位呢是光大银行增值客服，我怎么理解啊？ 其实跟 FESCO 的那种性质会有点像，他们会给那个、哦、跟这些大的银行合作去给他们做一些业务的外包。 也就是说这家集团它下面也有一些做人力资源的这些工作是吗？和业务是吗？ 对，我应该在行业里面叫做业务流程外包，就是在业务层面的合作，比如说帮他们处理一个呼叫中心的业务啊、 哦、 或者是处理一些就是像比如说这些他们可能会销售一定代销一定的那个产品的这个业务 啊、哦。刚才姚强谈到了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叫业务 流程外包。 外包， 对，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是 A 公司跟 B 公司有业务合作， 对， 是吧？然后 B 公司的某一块业务就由 A 公司的人派人去干了。 对，就比如说其实简单一点，比如说可能广播电台可能会有一个售后服务部门、那售后服务部门的话可能广播电台它可能更多的可能在这些广播业务的这个运营上面，但是可能它的那个售后服务怎么处理其实可能没有 专门做售后服务的公司专业，所以他们会跟这些公司来合作，把整个售后服务的流程啊，售后服务的这个人员管理啊，都由另外一家公司来提供。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会节省很多管理的成本，同时的话这家公司也会更加专业一些。 哦，不过我们广播电台的听众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那都是非常精英的啊，都是老广播，所以处理起来就不用外包了。 是是是，对，我就打个比方，对 对， 可能每家公司情况不太一样。 哎，所以说这个光大银行的这个增值客服实际上是由方正这边的人啊去服务的，是吧？ 对。 好，那回到这个岗位本身，有哪些岗位职责和任职要求以及福利待遇呢？ 他这个要求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泛的。他这个的话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刚刚没有大专学历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岗位，因为他只要求中专或者是高中以上的学历就可以考虑，年龄是18到30岁，然后要普通话标准，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思维清晰，同时的话能够做事认真踏实，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这个就可以来尝试应聘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时间的话是就是上五天休息两天，或者是上四天休息一天，然后这个休息的话是轮休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6点。 嗯，他这个银行的增值客服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基本上的话就是通过银行的那个官方的这个热线，然后就是跟银行的这个信用卡客户进行联系，对，可能会跟银行的信用卡客户去就是去推销一些可能银行的一些其他的业务 啊， 比如说分期啊，或者是或者是说类似一些其他的贵金属啊，或者是一些理财的产品。对， 哦，明白了。那天我收到一短信，尊敬的客户您好，恭喜您成为本行特约邀请的去联合国参加一个什么青年会议的这个人员，仅限全国仅限25席，就我是那25个人当中的一个，你知道吗？哎呀，我心想，谁这么看得起我啊？ 可能给25000人发了是吗？ 后来我一看，我一个朋友他也收到了，我说那俩咱俩同行吧。 是，还剩下的23个人是谁呢？ 你有没有？ 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恭喜你快了。好了，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岗位的联系方式哈，是1502-274-7567，1502-274-7567。工作地点呢是在海淀区的海泰大厦。基本工资和一些福利待遇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再为大家来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稍后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 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能见度比较差，且午后和夜间有降雨，请听众朋友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叫做业务流程外包的岗位哈，和光大这个银行 进行合作。嗯， 那么为他们提供增值服务，主要是通过官方热线给这个银行的信用卡客户打电话，推销一些增值业务。那实际呢，合同呢应该是和这个方正 对 科技来签约，是吧？ 对 啊。我们来说说它的这个薪酬体系吧。 它这整体的话是那个综合的薪资的话是在3940元，就大概4000，综合的薪资应该是在4000到4500之间。 嗯，他们有很多补贴和什么奖励，比如说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全勤奖补助，有餐补、有房补、有交通补助啊，反正这么多加起来，薪酬大概是在4000到4500之间啊。 对， 工作时间刚才姚强也大概说了一下，是上午休二，上四休一，早9点到晚7点，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大概是那么一个工作的时长啊。不包住是吧？还包住吗？ 就是公司提供那个宿舍 啊，所以这个钱是包住的。 对对对，所以还可以。那个他有那个宿舍的话是员工几个人一起住的。对、嗯、 好。如果是去实习的话呢，我看他们写了会给实习生买意外险，非实习生呢是工作人员的话就是五险一金，是吧？ 对。 如果是应届生，那么毕业之后可以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但他这个岗位对于学历的要求不高，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是要求进步的，是吧？ 对。 那如果说目前就是这个学历，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啊锻炼一段时间之后，你认为不管是在学业上面还是在这个职业方面啊，还应该提前做好哪些规划 和准备。 你是说做这个岗位吗？ 对，就做这个岗位。 我觉得主要是说可以了解一些跟银行相关的一些业务。 嗯， 对。第二个的话就是，呼叫中心的话，因为它需要有比较好的那个语言的那个表达能力， 嗯， 可能在这方面，比如说口齿清晰啊，包括就是普通话标准啊，这个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嗯，好，学历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再考一个这个自考？ 对，所以如果是说甚至是他在职期间的话，他都可以通过一些在线的教育去提升自己一些学历。 嗯，是。所以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岗位要求不高啊，但是呢还是要给自己多提一些要求。 对， 这样的话呢，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啊。来，我们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和招聘就业也有关系。他说面试完了该不该给面试官打个电话问问面试效果呀？就很多人面试完之后心里也很忐忑，也不知道这家到底要不要我，我也很想去。 我觉得如果是说能够这么做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嗯， 很多就是有一些求职者的话，因为他确实很心仪这一家企业，所以他在面试完之后的话，有一些会比较主动的跟面试官提起来说，能不能给我一张您的名片， 嗯， 或者是给我留一个贵公司的这个电话。 嗯， 就是到时候的话如果是说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可以是不是方便来打电话再咨询。对，因为实际上过去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两个求职者，我们在面试完之后的话都觉得可能大家的那个评价可能都会觉得这两个求职者都能胜任这个工作，然后大家的这个评价也都差不多，其实我们比较难分伯仲。 嗯， 那这时候的话其中一个求职者就主动给我们来电话了。 嗯， 对，而且同时的话把他自己的过去的一些作品啊，包括他的这个毕业论文啊，一起都通过邮件给我们发过来了。其实他还是表达了就是他特别希望能够获得这个被录用的这个机会。 嗯， 所以我们最终就选择了这名求职者了。因为从我们因为从工作来讲的话，一个是意愿，一个是意愿就表示了你未来的这个态度，那一个是你的这个技能。 嗯， 那这两个评估的话我们会觉得技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可能这个求职者本身他的意愿度更高，所以我们最终就选择了他。所以如果是说大家能够要到对方的名片或者联系方式的话，就是可以再去追一个电话，我觉得企业不会觉得说工作被大家打扰到。 嗯嗯，好，其实就算去不了也没关系，没有什么太多的损失。 对， 打一个电话的话， 对，起码可以，就是甚至是说你也可以听一下，比如说如果说去不了，那也可以从 HR 了解一下，那可能是我在哪方面不足。 嗯， 是不是未来去做什么样的那个准备之后的话是不是还会再有机会等等。 嗯， 我觉得也可以听一听他们的建议，对大家来说也是不错的。嗯， 对，其实也许有的时候呢这个 HR 呢也希望跟你做进一步的沟通，如果你更主动一些的话，说不定就是一拍即合，是吧？当然呢，就是我想可能每个人呢他不会在就是一个单位这儿去找工作机会，他会去寻求很多家工作机会。 对对。嗯， 所以呢也要安排好你的这个时间。 是， 比如说你在等这个单位的信息，就把别的单位拒了，然后这家单位呢也没要你，这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什么都没有落着，是吧？ 嗯嗯， 所以你在这里呢先确认一下他要还是不要，我想不想去。 嗯， 接下来后面的选择就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嗯，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嗯，祝你好运。好，我们继续来发布职位信息。这里是职场帮帮团，这家公司呢叫融360，那这是一个为个人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产品的这么一个互联网的公司哈。目前招聘的岗位是外呼客服，这也是客服的岗位。 对，他这个其实不是接听电话的方式，是需要那个主动拨打电话的，然后通过电话沟通审核用户的自身资质，推荐适合的贷款的那个产品，最终帮助意向客户申请贷款的订单。 嗯， 然后要求是普通话标准，有良好的沟通能力，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对学历的要求也相对来说低一些，他可以接受中专或者是高中的这个学历，年龄是18到35岁。 嗯嗯，其实这样的工作很多啊。 嗯，对， 大家也经常接到他们的电话，但是我想呢这个还是要看公司的平台啊。嗯，但这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审核的工作。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我也不太懂，是吧，我的学历也不高，我认识人也不多。嗯，那你就去找懂的人， 我觉得通过朋友亲戚啊，总有那么几个能够联系上的啊。 嗯， 貌似他能够对你有一些指导的人，那么你打听打听啊，这家公司背景怎么样啊，是吧？ 嗯嗯， 正规不正规啊？你说他们开展这个业务，我去干有没有前途啊？哎，打听完之后，你再可以去试一试啊。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福利待遇啊。试用期和转正的时候的这种待遇都差不太多，2500的底薪，然后加上提成啊、话补啊、饭补啊等等，一个月大约是 5000块钱 啊，年底是有13薪， 对， 嗯，还有什么这个5天的带薪病假、10天的带薪年假啊，还有自助午餐和晚餐，就是吃饭。应该是从那个饭补里面掏，还是说 从饭补里就是自己会要掏钱，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很便宜， 嗯， 而且也是自助餐，就是还比较不错， 嗯，另外就是缴6险1金啊，有补充医疗保险， 对，这个也还是不错的一个福利，嗯 嗯，是，这是一个福利。工作地点呢是在丰台区的星火路那边，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钱经理，他的电话是150-2274-7567，我再重复一遍，钱经理的手机是150-2274-7567。 好，再来看下面这个岗位啊，这个岗位呢是碧生源集团，这是一个做保健品的公司，目前招的岗位是业务代表，业务代表也就是销售，是吧？ 对， 嗯。 他这个是负责就是辖区的 OTC 终端，然后碧生源产品的推广及销售，然后充分了解市场动态，对竞争对手的情况积极反馈并提出合理化建议，然后需要对辖区的终端进行客勤的维护，不断提升碧生源产品的市场份额，这是岗位的那个职责。任职的要求的话是如果是有医药销售、保健品销售行业方面的工作经验，是优先考虑的，然后要求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的学历，药学营销和相关的这个专业是优先。 嗯，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挺辛苦的，需要维护客勤关系，同时呢还要到处跑啊，还要完成业绩。薪酬是底薪3000加绩效3000， 对， 交通补助200，食宿补贴200加5险1金，最后加一块儿大概是6000多，是吧？ 对，6000多。 嗯 好。 好，联系方式的话是那个王经理，然后他的电话是18611641256，王经理的电话是18611641256。 这个应该招很多人吧？ 应该大概是10个左右。 嗯 嗯， 好，再来看下面这个机构哈、啊，这个机构呢也是一家做这个青少年英语培训的哈、啊，叫北外青少英语，但他们这次招的不是销售了，这次招的是班主任。 对，这个就是负责那个所带班级的学生的日常管理，包括跟家长的一些沟通，协助外教呢进行课堂的教学，管理学生的课堂秩序，然后统计督促外教完成教学相关的工作、 嗯、 然后协调处理外教在教学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管学生和外教所有的事情、嗯、 就维护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 然后呢、 嗯、 负责把他们的一些问题啊向相关的人员进行反馈沟通，是吧？ 嗯， 另外呢就是也要负责一定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吧。 对， 有这个比如说管理课堂秩序这样的一个工作在里面啊。 对，他不去直接教学，但是可能要维护一些课堂的秩序啊。 嗯嗯，好，要求是大专级以上的学历，对于专业还是有要求的，英语专业或教育相关专业。 对、 嗯、这是有专业背景的要求、嗯、 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如果是过去做过班主任，然后客户服务或者是助教相关工作经验者是优先考虑的、 嗯、 然后一周的话也是刚刚我们提过，就是教育机构它都是周一周二休息的比较多，其他时间是上班的，然后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然后比如说比较喜欢小孩啊，热爱儿童英语教育事业啊，这些都是必备的条件。 嗯，他这个薪资是这样的，第一年平均是5000到7000，第二年优秀的能够到8000，是吧？ 对， 刚刚去大概是5000到5500。 对，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都把这个写出来了，特别是有一个这个备注，刚过去基本上只能有5000到5500，括弧绩效少。 对，就是他第一年平均收入不是5000到7000块钱嘛？ 对。 但是可能头3个月的时候，他可能拿不到太多的那个绩效方面的收入，所以就会在5000到5500之间。 对。 对。 其实关于这个绩效呢，他们好像分3块，一块是普通的绩效，还有半年的绩效和年度的绩效。 嗯，对，所以刚开始就比较少嘛，因为没有半年绩效和年度绩效。 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的话，滞留的是一个座机，曹经理的电话是5828-9196，5828-9196。 嗯，好，这是另外一家这个青少年英语培训机构哈的招聘信息。其实 是现在每个孩子都一定会报一个英语培训班吗？ 所以说这个领域确实是流动性很大，是吧？ 嗯， 同时 市场需求也蛮大， 市场需求也很大。 反正我们家孩子报了2。 啊，对，但是我想这个领域里面也一定会越来越趋于集中， 对， 对吧？你就想这个针对于成人的这种英语培训机构， 嗯 啊，或者说针对于考学的这种培训机构，也是越来越集中化。有的呢慢慢就上市了，是吧？有的可能就没有了。 还是市场竞争还是蛮激烈，大鱼吃小鱼还是挺不骗的。 是是，当然我想说的是，任何一家公司，不管它的规模发展到多大，它都是需要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基础的岗位的。 是 啊，也许你是一个啊编号100的啊员工编号100号的， 嗯， 一家上市公司的一个客服，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嗯，对， 对，当然你不可能永远还在做那个基础的客服或者是基础的这个销售啊。 对， 如果你是100号的进去的话， 嗯， 是不是？哎， 你是要讲那个100号以内的员工就财务自由了吗？ 我觉得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对， 真的。好，来看下面这家公司啊，下面他们要招的是技术性的岗位了啊，这个叫做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软。 对，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中科，就是我们简称就是叫中科软， 嗯， 对， 专门做计算机软件研发应用和服务的这么一个高科技企业啊。目前招的是中级 Java 工程师啊，这个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任职要求吧。 主要的这个要求的话是年龄是25到28岁，然后统招专科及以上的学历， 嗯， 然后要有实际有3年以上的开发经验， 嗯， 然后同时的话要具备3年以上J2EE 的开发经验，有相关电子政务系统开发经验，是可以适当放宽条件的。 嗯， 然后同时的话它这还有一些比较多的那个技术的这个要求，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至少搭建过1到2个系统的技术架构且运行稳定高效，熟悉 J2EE 体系，然后了解 MVC 分层结构 ORM 的概念，然后同时的话要熟练使用 Linux 的系统 Oracle 或者是 DB2 的数据库。 嗯，好，这些呢反正是需要你有一定的资格认证的证书，或者是说你曾经工作过的一些项目啊作为背书。 对， 要求呢是3年啊，3年实际开发的经验啊，这3年里面做了什么就应该很重要了啊。 嗯， 年龄这个要求的也很严格，25至28，就这3年，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是吧？薪酬是每个月10000块钱。 对， 10000块钱。好，还有一个岗位叫软件需求工程师。 对，这第二个是就是软件需求工程师，然后他的任职要求的话要有1年以上软件实施项目的管理经验，能够独立完成项目的需求调研，独立编写项目的投标文件，然后熟练使用 Word、Excel、Visual、思维导图、Project 等相关项目管理软件，同时的话能够有很强的抗压能力，结果导向，执行力强，能够适应短期的出差。 嗯。这个岗位没有写薪酬， 对，薪酬应该跟刚刚这个 Java 的大体差不多。 好， 嗯 嗯，招几个人呢？ 这个是各招1个人 啊，就招1个人啊。 对， 好，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李女士，她的电话是189-1119-2355，然后大家再记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是189-1119-2355。 嗯，你看，这是我们今天发布的这些职位当中薪酬是偏高的一个了。其实从最新的一个2017年各行业的这个平均工资的水平也能够看出来， IT 行业的平均薪酬已经超过了金融行业了，已经是连续两年超过了金融行业。 对啊， 哎，所以这几年正是他们风头正劲的时候哈。当然啊，我觉得任何一个岗位，如果你干到资深啊，干到一定的这个管理层，薪酬都不是问题。最后一个职位啊，是一家公司招财务总监，这公司呢是叫界上传媒，界上传媒，那么主要是做文化创意传播，那么在物流、航运、会展等一些行业里面有一些资源整合能力和媒体运营能力啊，下面呢也有运营一些这个相关专业的这个杂志啊，一些刊物等等。目前招的这个职位呢是财务总监啊，财务总监。我们请姚强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财务总监的一些要求。嗯，我这里看到的薪酬呢是15,000到25,000一个月啊，5年以上财务会计类的工作经验。嗯， 对， 其他的请姚强来介绍一下。 要求的话是大学，这个是要求是大学本科或者是以上的学历，有相需要有相应的专业技术和工作能力。然后同时的话，刚刚香露提到至少要有5年以上的财务会计类工作经验，然后熟悉会计凭证及原始的数据处理，熟悉各项业务会计处理，然后熟悉编制各项财务报表及统计报表。 嗯，好，刚才说了啊，这个薪酬是15,000到25,000一个月啊。那么与此同时，我就在想一个话题啊，你说个人所得税它不是有一个阶梯的这个税率吗？ 对， 你挣的特别多，那么收的个人所得税也就相应的提高了，是吧？最高好像那个税率是45%， 对， 是吧？好比你打比方，你挣100,000块钱一个月，可能就有3-4万都交税了。 对，他要扣除一个速算，还会扣除一些，因为他是阶梯式扣的。对， 是的，是的。打个比方哈，那么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是，我挣多少钱，性价比才更高呢？你比如说， 那当然还是挣的越多，相应还是越多的。 你看你的月薪，比如说啊， 嗯， 咱们打个比如啊，10万，你原来是5万。对吧？ 嗯， 一下子提高到了10万，那老板对你的要求是不是翻倍的？ 对。 但你的收入翻倍了吗？ 没有啊。 没有，因为你交了很多个人所得税。 嗯。 哎，怎么来理解这种性价比的问题呢？ 那我还是愿意10万。 因为你有可能再往15万的方向去提升，是吗？ 是这样，就是个人所得税嘛，这个是国家要缴交的。就是我们 是没得商量的嘛， 对对，所以但是就是当然，那他可能就是职位越高，相应的薪酬越高的时候，他当然他所需要承担的那个责任越重，这也是一定是这样的，毕竟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很难去就是说评价哪种好，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个人的一个选择，有些人可能会选择说他希望工作和生活是比较平衡的，可能就是会需要就是照顾家庭多一些，但是有一些他可能是很能责无旁贷的，就是全身心都投入工作，然后追求事业上的那个晋升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他的选择不一样。 是，如果单从这个你付出的，你承担的， 对， 你收获的，这些来看的话，那未必都合理啊。 对， 因为比方说你一个月挣10万，可能你一天忙忙碌碌，一个星期好几次哈，都是往外出差、往外跑， 对， 回家的时间呢是屈指可数，那么这就是他所给你带来的这种劳动力的增加，还有精神压力的增加，以及处理关系的复杂度的增加。那么这种数量级的增加是否跟你的现金收入的增加相一致呢？啊，原来可能你挣一半的钱， 那么你的这个工作压力也好，工作强度也好，会小很多。现在呢，你表面上的薪酬是翻倍了，刨去个人所得税呢，没翻倍，可能也就乘一个 1.5 左右。 但是实际上他的工作时长也并没有翻倍啊。比如说他过去一天工作8小时，就算是他的工作压力大一点，也很难说他现在工作16个小时了吧。 哎，与此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你工作时长的增加。 对。 对吧？如果都是八小时，那也许还可以理解。 对。 所以呢，我今天在节目最后想跟大家说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因为最近越来越多朋友在这个跳槽的问题上遇到这样一些困惑。这样一些困惑来问我说，香露，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做这样的选择呢？啊，特别是里面附加了很多要出差的呀，附加很多要加班的呀，这样一些因素。我就问他，我说那现阶段你是缺什么？特缺钱吗？特缺钱的话，那你就应该接，对吧？或者说你还特想找一个很好的平台，去发展，未来还要不断的进步的话，那么你背后的这个薪水其实代表的是这个平台还不错。那以后你还要去的话，去更好的平台的话，那你毕竟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对。 所以那你就接着来啊，接着干。但如果说你现在更考虑的是生活的平衡，考虑的是个人健康啊，考虑的更多的是家庭啊等等，哎，那是不是你可以再找一个薪酬各方面跟你的要求更匹配的工作。另外呢，我想问问姚强，你说会不会有一些企业在某些设计方面可以让员工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考虑到啊这种税收的一些问题，不至于现在压力这么凸显？这是我不了解的，我想问问大家了。比如说你现金还是发5万一个月，发5000等等吧，但是未来的某种收益啊会高一点，而且不用考虑到这种税务的这种压力和成本。 如果是说就是其实就是个人所得税，它要求是你综合的收入都是要缴个人所得税的，但只能是说公司可能会有一些非现金的福利，对，比如说可能有些公司可能会发一些实物性质的这个东西啊，或者是说它会有一些就是它有一些会变成，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公司的那个邮泊，它会变成说发的是加油卡，等等，这些可能都会是对于个人来说，他可能收到的就是不需要扣税的一些实际的那个福利的，这些都是非现金部分的，但这个应该都是比较小的部分，可能就是几百块钱的这样子的这个额度。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把这问题问到大家的话，各位朋友，您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想说，不管是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都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月薪5万和10万。 对。 但是也许真正你到了那一天，又有苦恼的时候了。所以说还是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先把野蛮强人的工作干好吧。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姚强，再见。 谢谢香露，再见。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